对于一部分人来说，周杰伦就象征着他们的青春。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但他小时候非常的调皮，周妈妈呢想要训练他的气质，在他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送他去学习乐器。不过他学的第一件乐器不是他拿手的钢琴，而是大提琴。他说那时候看到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老师在拉星星变奏曲，所以就选择了大提琴，是不是非常调皮？杨千嬅要放弃护士这样稳定的工作去做音乐，他爸爸因为不理解，一年半都没有跟杨千嬅说话。但后来杨千嬅慢慢发片，

断，巧辩也无法了断。不管多波折，多么难，我心依然爱瞬间，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，心盼起。 许美静的歌都非常的温婉，对于许美静的故事你又知道多少？新加坡音乐制作人陈嘉明是许美静的恩师，一直操刀许美静的音乐，因为长期合作日久生情，但陈嘉明已经结婚，所以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 短，城里的月光。

伍思凯从八岁起学钢琴，十五岁就在西餐厅帮黄莺莺钢琴伴奏。他存了八个月的钱，买到了很想要的西洋乐器。那个时候，对于某样东西的渴求，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梦想追求的样子。 奈何我像寂寞，牵绊的事太多，我却期待自由，自由。漂泊可以很久，花开只一刻，我能保留除了心底温柔，除了眼中相思，却任由岁月中消瘦消瘦。谁懂风，时间承诺 不起时间承诺。 生活当中呢，沙宝良在圈里面是有名的好运的，他可以把演出推了然后去滑雪，他也开设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直升机滑雪俱乐部。一起来感受娓娓道来的沙宝良。 当花瓣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难忘缠绵细雨，我会拼到 哥张国荣人品非常的好，有一次张国荣胃疼得很厉害，但是还是为梅艳芳做了演唱会的嘉宾，并且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痛苦，事后梅艳芳感动得掉泪。希望生活当中也有人这样温柔地对你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爱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 行走了歌坛三十年的张信哲非常喜欢收藏青铜器、家具、地毯等明式家具、清式家具应有尽有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像张信哲一样有特定的爱好。